有人 有所有佛都在你面前，佛都在嚟啊，嚟见你啊，系咪啊？阿弥陀，你后面接触被命顶乃至佛，嗱你求几多福，灭几多罪啊？所以学到成以至圣观嘛，啊，拜佛如是念佛亦然，看经亦然，诵经亦然，啊，持戒亦然。都學到成以智性觀，即以智佛同一類，以智佛同一條路行。智佛咧亦係反問問智性，性成無上道；反觀觀智性，性成無上道。靈嚴經文：十方覺邪凡，一路涅槃王，一條路冇呢一條路。你能夠成以智性觀咧，你就以智佛同一條路行。嗱，即以智佛同一类啊，十方托骑法一路涅槃王，犯大嗰条路咧，大家都一条路，即以智佛同一类，唔做未前此顿法，普贤见性同一派啊，唔做一次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嚟我哋洞土啊，什么东西都不前，未前呢个顿法有渐法啊，渐。太佛性，達摩祖師唔識。漸解十佛性嘅三藏十二部嘅後有，第一頓悟自性，頓悟啊，頓悟自性，所以唔早未前至頓法，漸見佛性啊，佢唔講嘅。三藏十二部有啊，所以達摩祖師一嚟咧，未前至頓法，頓見佛性。固然見性同一態啊，頓一可快脆。越普現人人頓見嗰個佛性咧，大家同一態。所以自佛法身五入我性，我性同共而來合啊。見咗佛性咧，上以自佛同態，下以眾生同態。普現見性就同一態啊，好似千河萬水流入大海，就同一個鹹水海。同一個蟹啊！嗱，普賢見性就同一體，一入方來物法身，離不相心中曬啊！今日我哋想頓見嗰個自性係點樣見咧？一入方來哦，咩？呢個清淨法身，清淨法身就係佛性啊！離之法相心中曬，離啊！離之法個名相啊！如不過名相，你識講嘛？識真如佛性、涅槃、八色、六根、六塵、四大十二因緣。如不過名相，我識講。如不過名相係咩嘢？妄相嘅，所以名相就妄相，妄相就名相啊。所以未識種咧，有五個條件：名相、妄相就真如而已。名相就妄相，妄相就名相。啊！邊個名相？邊個知啊？妄相分別嘛！啊，妄相分別都係分別名相嘛！啊，妄相唔會見性嘅，分別嗰個名相。哦，八色、六色，哦，嗰個就真如、佛性、實相、八大、涅槃、如來藏，咁都能夠分別嘅。所以離之法，離之名相，離之法個名相，自法個妄相咪離咗啦。妄相空，名相离，心中晒得干干净净。只有呢个妄相、名相晒得干干净净咧，嗰阵时清净法身就现前。所以有条方来，物法身离止法相，心中晒。六祖讲得好清楚啊！我哋唔好用呢个妄相嚟分别止法嘅名相啊！所以并加禅师问：入开数。入海嚟數沙都毫自困啊！一地而來苦可戚啊！數下陣波我哋有何益呢？我哋數呢個字花夠名相，當然入海數沙，地而來可戚，數下陣波有何益？真義唔係你個真義啊！啊佛性又唔係你個佛性啊！啊法身又唔係你個法身啊！實相你都未人見實相啊！波嘢。都何曾碰到你個波嘢？所以咧，你數下陣波，你有何益？因此咧，我哋離咗自法嘅名相，離咗呢個自法嘅妄想。名相一離，妄想就空； 望星空呢個名聲嚟，作為嚟自花匠，心中曬住花個名聲一定有你嘅。努力自堅，莫悠悠，我哋努力啊！有日嚟哦，住花個名聲嚟，望星與名聲一時空。哦，見到這個情形發生啦，莫悠悠啦，唔好懶惰，努力去嚟啊！後面不折一曬有，你肯努力去嚟啫，時之至一年多，我一念心愛就嚟咗，望聲就嚟，名聲就嚟。雖林大老人話，然後不只是何，甚至無邊涉次下，嚟名嚟聲的人不品，吹毛用料給水和，講明係嚟名嚟聲嘅人都唔會人不品啊！一個名聲咧嚟，望聲嚟，呢個真字嘅現前，而嗰個你又現前。你嚟咗呢個望聲，然後翻呢個真字嘛。嚟咗個名聲，你見到而嗰個你嘛，即係名聲望聲嘅真字。啊！你努力自己莫悠悠。哦，希望我一念嚟，我一念咩？大二念嚟，大二念嚟，大三嚟，大三念嚟，大四嚟。哦，在下嗰一念咧都可以有希望，一嚟嚟咗名相望相，就见到你嘅阵子。如果在下嗰念唔嚟啊，哦，一晒就有，又单位来晒啊，暗晒啊，冇你份。在下嗰念咧都唔开面咯，开面咪一念唔开面，在下嗰念咧都可以开面，在下嗰念不难开面哦。嗰阵时咧暗晒咧就有啊，冇份，又单位来晒啊。后面不见一晒有啊！你暗晒冇希望啊！暗晒我系冇希望我啊！一晒有啦，诶，等佢来晒咧，来晒又谁要得？一五大成不见成，田公合掌自心求。若果呢个日啫，不定之前啊！若果你能够见到呢个大成嘅，大成嘅实相啊，大成嘅一法印啊！以實相嚟引一切法，十羅及萬象一法以所引。小乘咧就唔係一法印嘅，三法印嘅。小乘咧，苦空無常，無我，涅槃直變，呢個三法印。大乘咧就講自法嘅實相，一五大乘實相咧，你就見性，點樣見咧？點樣悟咧？唔做啊，真係慈悲，慈。功合掌自心求，我哋有虔誠，三業有虔誠，我哋有恭敬，三業都有恭敬，我哋合掌自心啊，向善知識求，向諸佛菩薩求，向自己求，虔功合掌自心求，欲得佛法眾利益，向恭敬心眾求。叫萬心求唔到，千谷疾地心求唔到，貪嗔痴嗰個心求唔到，人我是非嗰個心求唔到，唯有呢個恭敬心咧就求到。田公合掌自心咧會求到呢個大乘嘅實相，見到自己個佛性。師爺善知識，眾趣眾趣啊！我講嗰個無相眾咧，你哋個個都眾趣，以此受行受七日。一個七唔得，兩個七唔得，四十九個七，哦，受到呢個善根成熟，言下就見性嘅，一言之下你就見性嘅，人子就見完，因緣你就見性啊，所以你一定有受行，受一年，受三年，受七年，受到自己嘅善根成熟咯，言下你就見性。雖去五千里啊！你見咗佛性之後啦，離呢個六祖一千里路，而常在五邊，常在六祖旁邊，以此言下不誤，即對面千里啊！假如你又唔修行懶惰啊，言下你唔誤，人之不能見言，人言不能見性嘅，係邊個咧？你不能見性啊！雖然在六祖對面，即言法千里。何勤遠來啊！真係何勤即係勤勞，你遠遠而來見六祖咧，跟住仲啊，好佢啊，你哋放個板凳啊， 一出文不明不愛，我我都愛伴你同行。上來所示意陣，聽下文長表現一大親。此次往來不花，未知潮州侯孝春，一人無見者，時有疑事留之了，乃以心考。今日有孤名氣，不明無根究，常同大別還京。天乃還京啊！記文記即係根基啊！呢啲根基淨土種，淨土種啲記，呢啲根基善種，善種啲記，呢啲根基係物種，物種啲記。嗰啲根基啊，喺呢個論中啊，哦，即係南山律師咧，佢哋論中啊，論中啲記，記啲有緣，呢個緣一成熟咧，紅飛發紅入海，咩記都好，即係佢緣一成熟就悟道，無量記紅飛就一道，前一品就參悔品啊。我哋修行呢，阿忏悔缩晒嘅业障，缩晒无痴劫以来嘅业障啊！啲人忏悔咧，造罪嗰个心有业障，过去缩晒嘅业佢一时消灭，咁啊，造罪嗰个心就空咗啦，以后就唔造罪啦。从呢个空心呢后咧，咁样就中善根。呢个空心中善根啊，有啲中一成嘅善根啊。有啲中三成嘅善根，出聖文言講菩薩嘅善根。中善根咧，呢個就名為基。既然一成熟啦，佢就悟道，同埋六祖菩薩咧，都係大有來歷嘅。佢一出世啊，都無量咁多人嚟悟道，無量嗰個大德後讚啊！呢個既然係成熟咗啦，佢一出發，佢就悟道。所以稱為既然品，五通七咧，佛出現世間都無量無眾生嘅悟道。祖師出現世間咧，業道好嘅人悟道，但係唔及佛。祖師之中啊，在我哋因乜因乜誒有我福多尊者，有我福多尊者啊，到一個人悟道咧。他們一條籌放在這個石室到兩個五度就兩條籌哦下來到到那個石室正放一仗那些籌都擺到網哦他臨這群的時候他不必買柴就這樣籌竹籌開始求錢的竹籌拿出來哦他們當來逃避火化有個福多尊者到人在座，因為有個福多尊者佢在生的時候啊，佢就問佛啊：阿世尊啊，我出家，我能唔能夠如捨離不可以？啊，我出家能唔能夠及呢個目犍連？唔可以。啊，我出家能唔能夠咧咁樣及阿難咧？佛都唔得，所以咧呢、這個佢就唔出家。唔出家啦，佢就入咗滅來生來曬咧，哦，佢就嚟曬見啊，大四代祖，所以佢到人做咁多。曬見大一代祖就大戰者，大二代祖就阿難戰者，大三就央乜摩羅戰者，大四就有個福多戰者。所以祖師咧啊，亦到好多人悟道，但由佢啲弟子啊，機緣成熟故，引之六祖咧，佢亦有機緣成熟嘅弟子，機緣品大親。咁啊，大一輩啊，邊一輩啊？啊，大一輩啊，屬於你哋比較叻，無真莊。六祖大一個徒弟啊，悟道咧就無真莊，係嘛？一年總年方，一個男眾咧，大一尾咧就發海時， 現在是講呢個無盡作。獅子王唔愛得返使到六祖大師嘛。夜四歲啊，你已經識答啦。哦，拋到王唔愛啊，咁樣就答到返。佢得返時間好幾年，拍地仲買，就邊佢仲撚買咗熟咗。所以五祖問下買熟嘢未？買熟豆要欠呢個曬咗，欠呢個買曬。哦，五祖啊，用嗰支字正靠呢個對三下，咁樣咧六祖就會意啊。三更咧你就早時失，咁五祖咧就呢個架曬要遮實佢，即係唔俾外邊啲人知道，叫你先咁抗勁。而是我問一時實在寫你覺幾時給佢讀，一時到菩薩應二事，不應知識生心，不應知性向未觸得反生心，應無所知而生其心，言下呢就見性，所以人知就見言，人嗰句話呢就見性，句句話都係直指嘅。不過我哋嘅善根未成熟嘅，變成一個善根一成熟嘅，然下就變成變咗成之後啦，佢就對六祖、對五祖講啊：不何其萬法都不離自性，一切法都未得離啊！我啲本事，何其自性本來清淨，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难生万法。六祖六悟咗，自性啊不生灭啊！我哋见到自性嘅，自性啊具足一切佛法啊！我哋见未见咧？自性不会动摇噶，我哋未见。自性都难生万法啊！所以呢个开悟大可嗰个现象。哎，有啲人話開悟，開悟啊！學其自性本自清淨嘅，你見到自性清淨嘅，你就開悟。自性一清淨啊，生死又不染，涅槃又不染。生死涅槃當空化，呢個就自性嘅清淨。所以六祖從無外得咗呢個見性嘅法，佢咩法都唔得，誒得呢個見性嘅法。見就見佛性嘛，從性起受就受六道嘛，因緣果報就究竟成佛，所以見啊得呢個見性嘅法。未知曹潮州曹侯村六祖打個法啦，安夜山近五祖就送佢落船，放咗你個九降，由九降咧就當南昌，南昌就放大二靚，大二靚咧。就當呢個潮州啦，為之潮州呢，潮州啊，三十里外咧，就當呢個曹侯村，曹侯村就曹溪嘅，曹操個孝孺個人字嗰條村，叫做曹孝，曹孝個曹操，曹侯村，人無智者，佢個行者嘛，還有頭髮咧，佢未曾。未曾出家咧，叫路行者，想哪个知道佢得法咧？得法就在心，法就冇形象，你睇唔到啊！所以人无智者，只有二事就乃而留之了，乃而甚好。当时有位大学士，即系儒家嗰个大学士，即系儒家咧，大学士。姓劉的名字呢，乃而的甚好，以乃而相宜，以這個乃貌來下，覺得非常之好。智略呢，你有孤為你啊，這個劉智略，你一個孤，父親的姊妹就稱為孤，有孤就做盡地。名無真莊，佢嗰個名字叫做無真莊，邊有你啊？上中大涅槃經啊，呢個無真莊邊有你啊？佢就邊一部經都唔做，佢係用呢個大涅槃經。 常常中呢個大涅槃經。大涅槃係咩？大涅槃係佛個果德嚟，係咪？人無相即係佛事，法無相即係涅槃事。何以稱為大涅槃呢？有小涅槃，小涅槃嘅聖文言嗰個了涅槃嘅，大涅槃嘅諸佛菩薩嘅涅槃嘅。大涅槃咧係佛嗰個羅漢家三太佛智嘅涅槃，係咪啊？所以涅槃經文啊，按自自止個大涅槃而來，不久就亦入其中，而來不久嘅智就大涅槃，到一切嗰個自止咧就入呢個大涅槃。涅槃嘅名三德咩？可以解脱他尘叫做三德，又以天王三宝，又以以智就三点。咩叫可以？冇可可以啊嘛？咩叫做解脱咧？神圣解脱咩？咩叫他尘咧？清净他尘啊！三德和合就正嚟涅槃啦。所以长沙禅师。做呢個果德嘅涅槃，佢有一手緊，做得非常好。摩诃波耶一照，神心就解脱法，清淨就法身體，三一就理現常，欲識功勤趣，此名常直放。但涅槃就常直放淨土嘛。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就凡性紅舉土，極樂世界咧就淨土。凡有一個方便有餘土，再一個實貨莊嚴土，再一個常直放淨土。大涅槃咧就呢個常直放淨土，常就法身咧，法身清淨咪常，係咪啊？放就波嘢，波嘢變照咪放咧，直就解脱咪，神心法，神心解脱咪直咯。所以常直放淨土就是三德地藏，三德地藏就大涅槃。涅槃經啊，阿釋迦牟尼佛臨滅道，在呢個雙臨之下講涅槃經。講完之後咧，世尊就入涅槃咯。涅槃經有幾多篇咧？四十篇。啊，《華嚴經》啊，八十篇，佢四十篇。嗱，四十篇。呢份經係講乜嘢咧？扶律行上，大啲臨命中嘅時候，扶足咧，啲弟子、大子，你哋個個有持律啊！佛在世嘅時候以大為師，佛滅道之後咧，佛在世嘅時候以佛為師，佛滅道之後以戒為師。當劫波羅提木叉是與等之師，而我在世等無二也。所以咧，佛在世，我哋以佛为师；佛灭道后啊，边话我哋师父？戒系我哋师父，我哋以戒为师。边有嚟？就以呢个出家嘅戒为师，在家有和，他有和，而你以五戒为师嘛？在家人持五戒啊，令何？五戒帮你得人生，得到人生未了生死啊，你唔需有虑。你得到人生咯，永远得人生咯。佛在人間成佛，嗰陣時你見佛聞法啊，你就解脱啦。如果你失咗人生啦，佛出曬時，我沉淪，我得人生，佛滅道，太色曾經無量劫不見而來金色身，所以你一定就得呢個人生。得人生啊，未漏菩薩出世啊，你就見啦，見佛嘅聞法，無上法人，所以呢個人生好重要。做生大人生有前五界嘛，必靠必有利益，佢就要了生死，所以持呢個具足界，有一條界唔具足個生死不能了，所以佢持呢個具足界，必有具足界有250條，必有嚟個具足界有348條，具足而來個界咧，呢個生死就了，出界就係了生死而出界，所以啲盤經叫扶律。探常常嘅佛性啊，佛性咧唔會變嘅。你上天堂，佛性陪你上天堂；你入地獄，佛性陪你入地獄；你在地獄受苦啊，佛性陪你入地獄，佛性不受苦。你上天堂享福嘅，佛性啊陪你上天堂，佛性唔會享福，佛性唔享福啊！ 人間天上的福，他有這個常直降的福，即是佛性是常住的，哪賴我們有佛性，如果沒有佛性沒有可能有成佛，有佛性就有成佛之性，有成佛的可能性，因此佛大子個個都要尊重自己的佛性，問君何日見性，所以六祖的這個法門現場教人見性，因此無真莊常重這個大涅槃經，是暫興即至妙義，六祖大師暫時聽一聽這個大涅槃經，知道了，知道涅槃那個妙義就是講七性，就是講這個三德，具果耶德，具法身德，具這個解脫德，三德圓融，不一不二，這個就是佛性，即是妙義。雖未解釋得，六祖就對這個無盡藏就解釋這個涅槃經，無盡藏一聞呢，他就不懂，不知道，所以無盡藏比較厲害，有肉身的。我們在南華寺的時候呢，曲棒以上有個鋼鞭，鋼鞭又寸響呢，就有無盡藏的比較厲害，我老百姓呢在這個廟就看了那個無盡藏的肉身，老百姓很尊重他，那些婦女耕田呢，只要插到那個得的時候就得了，他就不會吵不會哭，等到呢耕田呢，耕田呢，就真的捧返這個沙羅鍋飯，那些婦女她就不當她是無盡藏給人家，她當她寶母娘娘，她說寶母的沙羅鍋一得就可以的，所以她不肯像這個無盡藏這個肉身呢令到南華寺來，什麼都講人言，現在呢忘了問法，大家命是美壞了，無盡藏的肉身就壞了，知日三藏的肉身就壞了，唯有南華寺三個肉身就保存，所以祖慶有限的三身藏接靠存亡的照育是我去南華寺講出那首詩出來，再考兩句，那名字一解釋了，無盡藏就見佛性了，見佛性就不壞，見佛性初分，所以考慮無盡藏這個色身都不會壞，當我們民國都不知道多少成一千年這個肉身都沒有壞到，所以無盡藏就誤了道，大一個誤道，離賴執顯問字，這個無盡藏哪裡來，就執這個顯來問的字，那個什麼字，字字即不識，字即請問，那字我沒有讀書，我不識，不讀書的確不識字，如果有人借這個英文來問我，我不識，法文來問我，我又不識，日本人來問我，我又不識，我根本都沒有讀過那些字，哪有人識呢，字即不識，義即請問，這個義理，字中那個義理你可以問，你字上不識，學難會義，這個給我來的話呢，這個字你都不識，你怎樣會那個義呢，是知佛妙理，非番文字，知佛實相那個妙理啊，以文字啊無犯的，也不離文字，也不犯那個文字，那有些國土呢，不是用文字來宣揚佛法嘛，我們娑婆世界以任性為佛事，用這個任性來宣揚佛法，有些國土不是用任性的，向積國呢就用向犯來宣揚佛法，我吃了向犯了，他就不做了，有些國土用這個天意來宣揚佛法，一寸這個意上他就誤導，有些國土以光明來宣揚這個佛法，不是一定用這個文字， 乃至歷代祖師咧，不一定用文字啊。你問佢如何是佛法的的態義，傾田是地，揚眉信目，一棒一撲，你都唔做啦。用呢個棒撲嚟宣揚佛法咧，所以咧，知佛嘅妙理啊，係不化呢個文字。但又不離呢個文字啊，文字咧就含妙理，妙理就非文字嗱，即係知佛妙理都非凡文字。離的敬意字敬空覺得偏高離中其德，普遍嚟講呢個藏後村啊，離中咧其實六七十歲有得，此事有道之事啊。这个行者就姓卢，卢行者他未曾出家，但他有道啊，埋道之人啊，是有道之士，而请供养。我们碰到有道之人啊，我们应该来供养，一方面可以求道，又一方面可以求福，难得供养有道之人啊，福利都可以求，即是而请供养。也艾母孝言孙曹靓叔，艾母孝边个？三国曹操咩？曹操都属艾，封为母孝嘅。艾母孝言即系演人，曹演个孙，孙子中有孙，呢度言孙曹叔靓。曹叔良咧係曹孝俊呢個俊將嚟嘅，哦，及呢個居民兼來兼乃，兼即係站人，我站嚟一兼一乃，頂乃呢個有道呢個路行者，是波林古字之隨物，並可以避呢個波林啊，曹太有個波林山，有個波林寺啊。波林寺咧，隋末隋朝咧就隋人講，就隋人建，隋人建就開國，隋人講就敗咗武都，天下大亂，係咪俾唐朝咧太宗咧滅咗你個隋朝？所以自隋末兵火就飛咗，啊波林寺咧變得兵放火嚟飛埋咗啦。隨故機重建凡爾啊！這個曹叔良同埋啲居民咧，見到呢個有道路行者，再嚟故機即係舊地舊基地重建呢個凡爾，言是句子，言六祖大師句嚟。我姓宝放，我真冇見佢，我言要成呢個宝放嘅宝產。是自九日九月二日，我咪六祖大師自己來咧，只得九個月收嚟多的，又為惡當沉俗咧，嗰啲賺耳骨嗰啲惡人，我都想打個耳骨，以為賺到個耳骨咧可以做得大奴做，呢啲惡人咧嚟沉俗，師太鄧以前生六祖大師咧就被鄧姐。逃避也，避即係你哋跑到前面嗰個山咧，山林嗰時咧就藏起嚟。入咗呢個山林喎，明嗰啲惡人咧，好啊，佢入咗山林啊，我哋放火嚟燒山咧，我哋不必咧殺下，攤啲火嚟燒死佢，唔需要我哋發出呢個殺嗰個名咧，我而家就嚟實嗰個山，放火嚟燒，草又燒，木又燒，前面個山又燒，縱火嚟焚燒草木，是就引神啦，嗌入聲，仲係黑面。六祖見到四方八面都係火咯，嗰陣時咧，見到一個石頭，石頭入邊有個石籠，銀河藏一個神啊！就係呢個神奶啊！嗌入石中咧，啲火就燒唔到啦。石金有四輔助濕頭，不過石頭來咧有六祖大師啊，加扶濕頭火嘅頭，及耳部之文及呢個袈裟啊，耳 无嗰个物，啲现在石石引嚟避难石，引此咧就叫为避难石啦。我二十二岁就南华寺受戒，放受戒嗰日咧，啊杀人戒啊咁样，呢个大师傅啊，奉攞和石咁定，哎，但呢戒指开就做个避难石，我哋跑嚟就避难石离地咧就三尺高。你都可以坐上去。這個人坐落嚟啊，啱啱好。這個避難石，引此就名避難石。今日既然間有難咯，我哋出家有避難咧。時之未曾到，因緣未曾至，不妨避啊難。是益五祖懷慧子藏之足。六祖咧益下呢個師父五祖，五祖佢啊。意會就執子，同埋執子，意會就執藏，懷就有子，會就有藏。哦，係咪六五祖啊？即時啊，向南邊行，行到呢個埋集嘅地方咧，佢哋起；行到四會咧，佢哋藏起嚟嘅。四會係屬於廣東嘅埋集咧，係廣東幫曬呢個邊境嘅地方。雖行仁義一言，但係呢個埋集顧名思義咧，誒唔可以完全係山林嘅，所以六祖咧引在嗰兩個一嗱埋集顧名思義，六祖帶呢個引言咧就到咗比丘地，到咗啊無盡藏比丘地，再可惜佢呢個肉身咧就埋，若果唔埋咗咧咁樣就。南華寺啊，喺呢個無盡藏下咧，可以重新咧嚟供奉啊，埋埋咗可惜咩可惜？唔係可惜埋啊，可惜我哋後來啲人啊冇福咧。以後有邊個比較年啊？佢留個肉身咧，你哋話死咗之後三年嘅身體唔埋，意義不動。又有道德，然後可以保呢個肉身喎、哦。呢、这個肉身咧唔係容易做喎、哦，係咪啊？死咗之後坐在嗰個地方，三年都唔賣嘅。嗰陣時就保留肉身啦。六祖個肉身有三年唔賣，保留。即係貪生大師嗰啲肉身咧，通通係三年都唔賣又保留，三年不賣啊！除非你。正得呢個金剛摩耶不賣身啊！保得三年之中身體，點乜不知唔賣嘅？所以保持呢個肉身啊，係誤導之人咧。賺就發財啊！大意未得到者，係賺嘅，賺係賺光啊！出家就唔賺，發財係個名字。潮州就曲放人也，潮州就潮班啊，我俾你稱為潮州，亦稱為潮班。你一條水，一條就正江，一條武江。正江水就清嘅，武江啲水就濁嘅。在曲放字的時候咧，右邊嗰條水就清嘅了不得，左邊嗰條水就黃嘅了不得。正武二江合水咧就潮班。潮州曲江，曲江咧，嗰條江係曲嘅，咁樣去又翻嚟，又去，呢個就曲江，即係稱為曲江宴啊！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啊，呢個法海啊，佢出咗格，當然都自己用功啦，用咗幾耐都唔知道啦。後嚟六祖一嚟咧，佢再坐啊，就比丘嚟講，佢再坐大一個。靠呢個六祖大師，靠六祖大師佢就問啦：積善積佛，佢用咗呢個供養咗好耐，但未曾悟到。積心就係佛咧，人人都知道，但點樣去積咧？呢個地方嘅難，呢個心啊，你動一動就唔積啦，喐一喐就唔見咗啦，點樣積法咧？係嘛？加多又唔積啦，你加啲落嚟又唔得積噶嘛，減的又不能積噶嘛。哦，所以呢個心咧，積呢個心啊，的確是不容易。過又不積， 搞到我哋做事情稍微破的哭都唔值，不卡又不值。哎，你做得唔卡咧又唔值，所以呢個積字咧就作難。我就話積山啊，把口咁樣講啊，喐下就唔見咗咯。你喐一喐都唔見咗個，見咗個神物啲人積咧。即古人講啊，一累火連山，動就變死咯，一動咧就死咗佢啦。所以呢個積字啊，作難。神啊有嘅，難啊難嘅呢個積字。你能夠積個心咩？哦，整個心就佛啦。心咁大，佛咁大；心不生滅就佛不生滅；心光明，佛就光明；心爆鞋去，嗰個佛就爆鞋。離心就無佛。積心似佛，但積心似佛咧，難就難在嗰個積字嘛？點樣積心咧？好似我哋嗰個文烤嗰只鳥。你喐下佢哋走咗去，嗰、那個心係咁樣嘅，點樣積咧？啊，動一動就唔見咗啦，所以呢個積字就係難。咁啊，佢就凡係用呢個叫用咗好多年啦，都冇辦法積自己嘅心就大。因此佢就問呢個祖師，參即係參問啊，參問六祖大師啊，積如何是積心？積佛咧，現誰指示啊？呢個法開嘛，我用咗好耐功，都冇辦法積嗰個心，就見到個佛咧。我現啊，祖師啊，誰此指示？而即曉現我，得我方面就積心積佛。師前面不生積心，後面不滅就積佛。祖大師啊！解釋呢個積心積佛，但係唔得道嘅人啊嘛，唔得道嘅人咧就明白嗰個心啦，又明白嗰個佛嘛，當然都識去解。佛你想積心啊，前念不生咯，念之前不見其生，就變咗無生念，不無生念喎，不容易啊。念就有生，而家個念咧就變咗無生。無生念，念前就不生啦。不生念，不生呢個念咩？哦，呢個就係心啊。一個不生念咩？就變咗無念啊。念一定有生嘅。啊，呢個念不生喎。啊，不生咧，咁呢個念就變咗無念。所以無念就即心。所以我哋觀自己嘅念，若果個念有生嘅。就不能積心。如果呢個念啊無生嘅，就積心。無生念啊就係心。無生念咩？就變咗無念啊！念一定有生，有緣嘅啦。而家呢個念咧，佢又不生，不生念，不生念就變咗無念。無念積心。所以古人講啊，無念就是道哦。咩叫道啊？妄念就道。但我哋現在點樣能夠無念咧？我哋回光返照，剎那剎那都有念，分分鐘都有念，就大嶼山又有念，後尾向康又有念，日間又有念，夜晚發夢都有念。你揾呢個無念個，揾呢個無念咩？唔容易啊！所以無念就即生啦。嗱，念不生，念不生啦，咪不生念。無生念，無生念啊，就係無念。